就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，也不能让我放弃你。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，我依然守护你。想你就像是呼吸 Oh baby baby My baby baby 我却不能失去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